这牛城牛员外在成都东门里开着一个宝和银楼。老员外呢，有时候呢也上这银楼柜台上坐坐。这天老员外溜达来了，账房先生姓龚，挺和气的。龚先生请员外爷坐下，端上一杯茶来。员外爷，您家中的事都办完了吗？啊，办完了。您瞧老安人这一去世，您可得多受累了。是啊，可不是嘛，家了外头就我一人。老员外，我得劝劝您，您正在中年，事业又这么大，外边的事情就够您办的了，这家中的事您照顾不过来。老员外，您应该续一位安人呐，帮您操持家务。哎，哪能有这么合适的人呢？我还有个儿子呢，才8岁呀。员外爷，我有一个远房的亲戚，离您家呢8里地有个小马庄。我这亲戚呢姓安，叫安树仁，因为这眼神不好，是个近视眼，所以呢都叫他安眼。他可不怎么样啊，不过呢这安眼有个表妹，32了，居房守寡，跟前两个男孩，一个6岁，一个4岁，大的叫文敏，小的叫文静。这小哥俩挺仁义的，他们家姓刁，就是梅圣明雕的雕。哦，人品如何呀？人品可不错，而且长得雍容华贵，相貌惊人。嗨，牛员外乐了，我已然年过中年了，娶妻可不在相貌啊，只要能够操持家务，对待我儿子好也就行了。员外爷，我跟您说实话，安树仁这个人呢品行不太好，还有他妻子马氏就爱耍钱，不务正业。行了，这事情说成了，这姓安的也不过就是个亲戚，只要这个女人好就行了，那是没错。跟您说，他这俩孩子也好啊，他这人也好，这您放心。好吧，那龚先生您就受累吧。龚先生跑前跑后就把这事办妥了。龚先生可是大媒，您想想续弦还需要什么礼节吗？该办的事全办了，选了个好日子就把这位搬娶过门了。刁氏带俩儿子文敏文静，嫁过来之后这小哥俩就改了，就姓牛了。刁氏主内这一来啊，确实省了袁伟爷牛成的心。宝元对待继母非常孝顺，刁氏呢也很疼爱这宝元。袁伟牛成看了些天也就放心了。刁氏带着3儿子，俩亲生的，一个前房留下的。刁氏挺疼这3孩子，闲着没事的时候呢，刁氏有时候也回小马庄到安树人家看看。安树人呢跟他妻子马氏呢对着女儿几个热情的招待，就哄这3孩子玩。这安树人瞧着表妹，他琢磨这表妹家这么穷，嫁给了牛成是平地一声雷，眨眼之间就成了大财主的安人了。他一动眼珠，心说我得在这方面捞捞财。所以有时候呢这刁氏上他们家串门来，他呢就让媳妇哄这3孩子出去玩。他就问这刁氏，表妹啊，你嫁给牛成，这员外待你怎么样啊？啊，表兄啊，你妹夫可疼我了，万贯家财都由我执掌。嗯，这儿子牛宝元待你怎么样啊？听话呀，孝顺呐，跟我亲儿子一样。那他们这哥仨呢？哥仨也好， 就如同一奶同胞，看不出来前一窝后一块的。 哼，表妹呀、啊，你呀、啊、头发长见识短，我告诉你，发财的现在小啊，什么看不出来？将来人大心大呀，可就琢磨出事儿来了。倘若员外爷百年之后，这牛宝元冲你们一瞪眼，你们娘仨呀可就苦了。表妹，未雨绸缪，宁可绝景，再想主意就想不了了。表妹，俗话说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趁着员外爷春秋鼎盛的时候，你得想办法从中离间他父子。我告诉你，这牛和牛宝元要不在家，这万贯家资名正言顺都是文明环境的啊。妹妹，你好好想想哥哥我说的对还是不对。要是对呀、啊、你就琢磨主意，要不对呢你就甭听啊。这丢氏点了点头，回家他琢磨，您看这后续的跟结发之妻就是不一样。刁氏可就慢慢起了坏心了。就在牛家长院北边三里地有个小村子叫赵家堆子，住着得有百户人家。这村子呢赌博成风，其实这村子地都不错，长庄稼长得挺好，吃饱了喝足了没事耍钱，远近村的人都上赵家堆子去耍钱去，家家户户开赌场设保局。这么一来，这村的人大部分的都不务正业了。可是这赵家堆的所有的房屋都是牛城牛老员外的，到时候呢按月挨户的收租。可这村的人一耍钱一开这赌局，坏上了，他的坏毛病就越来越多了，全赖账。家家户户都认为牛老员外老实，就拖欠房租。这账房刘先生专门管着一片，收房租去，要不回来就头疼。刁氏也知道了，刁氏这回就想出主意来，就把刘先生叫到内宅。刘先生，赵家堆子的租金怎么老要不来呀？我跟你说，要老要不来，老员外知道就得生气呀。这么办，从明儿起呀，赵家堆子的房租啊，你甭管了，我另派人去啊。那这个刘先生还不高兴吗？哎呦，谢谢恩人，谢谢恩人。你呀、啊，把这房折子给我拿来。刘先生回到自己账房，就把这房租本儿，也就是账折子，拿回来交给刁氏。到了第二天，这刁氏就把前妻之子牛和牛宝元叫来了。娘，您叫我什么事儿啊？宝元呐、啊。给赵家堆子的房租老要不上来呀、啊，这么办，吃完早饭呢，你去要一趟去。什么？这宝元听了一愣，娘啊，您叫管事的去吧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这管事的人呢，搪塞公事，嗯，他要不上来，我也不好多问。再说了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你也应该过问过问了。你看。你父亲春秋已高，将来的万贯家财都得你管，你什么事不懂行吗？现在你父亲还这么硬朗呢，我打发你要趟房钱去你都不去啊、嗯！将来你父亲要是动不了了，我支持你，你什么都不愿意干，我还管得了吗？啊、嗯，你呀、啊，是不是没把娘看到眼里呀、啊？宝元是个孝顺的孩子呀，娘，你别生气，孩儿我这就去。嗯，这才对，去吧。这刁氏呢，就把这房折子交给宝元，宝元接过来了，然后就到赵家堆子了。这村里老百姓一看少爷来了，远接远迎，哄着孩子还不好糊弄，说好的，水田辛苦，就是不给房钱。宝元还是个孩子呀，又不会说什么。没要来，回来了禀明母亲。刁氏把脸一沉，住房不给钱，怎么这么可恶啊，明天再去。哎，宝元第二天又去了， 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，房钱要不来。到第五天晚上，这刁氏就跟老员外说了：“员外爷爷，你说宝元这几天天天往赵家堆子跑，也不知道那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勾着他。”老员外一听就愣了，因为他知道赵家堆子赌博成风，打架成器呀。这孩子小小年纪怎么身染下流，上那赌钱去了？哎呦，真不争气。老员外没说话，心里琢磨，这老大是我亲生的，不争气，文敏文静不是我亲生的，俩孩子循规蹈矩挺听话，我说什么他听什么，怎么这孩子宝元他就不听话呢？你背着我，你上赵家堆着耍钱去，看起来你是不学好啊，你要这样将来长大了怎么做人呢？老员外翻过身来又一想，不对呀，宝元可是个上进的孩子，刁氏的话我就听啊，我得暗中观察观察。这牛成没说话，第二天醒了，他就开始暗中监视大儿子牛和。这刁氏还让他要房钱去，老员外可就发现了宝元一个人奔了赵家堆子。头天员外也没说话，第二天一看这宝元又去了，第三天一看又去了，牛成可气坏了。等晚上宝元回来，老员外二话没说，拿起棍子来劈头盖脸就打呀。这宝元长到这么大没挨过打，这刁氏还假装的拉呢。哎呦，宝元呐，别让你爹生气，出去，出去躲躲啊！这长工们过来呢，就把大少爷宝元拉出去了。宝元到了外边，一边哭一边想：真是啊，有后娘就有后爹，爹从来没瞪过我一眼，今天这么下狠心打我，我做错什么事了？不分青红皂白的，也不问问我，哼！爹都这么对着我，爹越来越狠，我活什么劲儿啊？哭着呀都到了小铺要了一股香，还要了点纸钱，火种破了，流着眼泪到村东母亲的坟上，看见母亲的坟台了，宝元是放声大哭啊：娘啊，你干嘛就走了呀？我成了舍个了。哭啊，哭着哭着宝元昏过去了，醒了还哭，他从小没受过这，他窝心呢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挨这顿毒打。醒过来了，渴饿都顾不得了，一看日落西山了，一会儿的功夫大地一片黑，微风这么一刮，万树摇头，得嘞，我跟妈走吧。宝元把心一横，解下杀妖的袋子，站在母亲的坟头上，在树上拴了个扣就上吊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半天，宝元是悠悠气转，恢复知觉了。哟，我没死啊！突然间就听有人说话，说的是南方的话。哎呀，小朋友啊，你为什么上吊要死啊？不想活着了啊？告诉我为什么要寻死啊？宝元一看面前站着一位老人，中等的身材，可腰板挺直，稍微有点歇顶了，白点的鼓着小辫儿，赤红的脸庞，两道雪白的眉毛，二模子金光四射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一部银然飘洒在胸前，穿着蓝绸的长衫可都变了色了，都成了鱼白色了，洗的人葱皮那么薄，穿着绸子裤子，绸子汗衫，寸底的福子履鞋，腰上杀着绒绳，左肋下别了一大烟袋，二尺四寸长， 这杆何头粗细，锃明瓦亮，白银的烟嘴儿，嘿呦，这烟袋锅是白铜的，真大。这杆呢是混铁加钢的。老爷子又来下别着一轴画，挂着不少的零碎，冰冷荷包啊，眼镜盒啊，烟荷包。宝元心说是这老爷子把我救了。宝元非常懂礼貌，跪着这些就磕头。老爷爷，您把我救了吧，我谢谢您。小朋友啊，你为什么要寻死啊？嗯，说出来让我这个老朋友听一听。老爷爷，你要问我为什么上吊，我要说出来恐张父母之过，还是不说吧。喂呀娃娃呀，你的父亲母亲生下你，嗯，你说了你要说出来为什么上吊恐张父母之过，嗯，可是你不说，你在这缸里上吊那也是张父母之过呀，你死了别人就得说你父母不好啊，小小的年纪自杀一死，那你就辜负了你的父亲母亲给你的身躯了，那是最大的不孝。我说的话小朋友你说对不对呀？那老爷爷，我就跟您一人说，您可别告诉别人去。小朋友你说吧，老人家我洗耳恭听。宝元就把事情说了，气得那老头子直跺脚啊，混子简直是臭臭臭。这宝元一听，老爷爷臭什么呀？臭脚老婆养的臭豆腐，不吃就吃辣青椒，参头萝卜缨子。宝元心说这老头子怎么骂街呀，出口不逊呢，可又不能责备人家，就瞧着这老爷子。小朋友哇哇哇呀，不呀，我不愿你死啊，我就收你做个徒弟吧。老人家我是个武林剑客，姓陆名瞻，江湖人称英雄得陆，陆名瞻呐。这牛和牛宝元呐，不知道，因为他们家不是练武的，是做买卖的，是种地的，跟这武林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要是稍微懂得一点把式的，可就认为宝元真走运了。这位老剑客爷姓陆，叫陆明瞻，鼎鼎大名，江湖上的剑客。他还有个师兄姓周名寻，人称云龙九剑。这位周寻老剑客爷不但武术高强，还是个大画家。他是浙江绍兴府周家集的人。陆老剑客后来搬到了安徽省六安县，自己呢建造了一座陆家堡，一生闯荡江湖，以大烟袋为己。只要看见老剑客爷别的大烟袋呢，就知道这老爷子就是英雄得陆，陆明瞻。老人家凭着大烟袋是威震武林呢。今天老剑客有打成都府来，走到牛家坟地一看，这风景不错，老剑客爷站在这儿观赏风景，哎，正赶上牛和呢在坟地上哭亲娘，最后这孩子上吊。老剑客爷瞧着一想，这个小王八羔子上吊定有隐情，我得把他救下来，所以把牛和救下来。一问牛和，就讲述了家中的事情。老人家动了恻隐之心，我收你做徒弟吧。宝元现在呢就想找个亲人，一看这老头子这么好，跪地就磕头，师父。老爷子高兴了，喂呀，好在呀好在呀，爸爸呀，我们也吓唬吓唬他们，你跟我走吧，不知不觉到我家里去学点武艺，叫他们去着急啊。宝元大一声就把腰系好了，跟着这位老剑客 翻山越岭，走隘闯关，离开家乡，就到了异地了。这爷俩一边走一边游历，走到了未恢复地界。这陆老剑客站住了，哎呀，兄弟呀，这个咖喱叫关家铺，你瞧这个村子里住着一位成名的剑客爷呀，姓关名斗，老头子人称金骨侠，本领好啊，我们比不了啊。既然到了这咖喱，与高人岂能失之交臂啊？哎，我们要去拜访拜访他。这牛宝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跟着走吧。到了关家铺，一瞧，这关家铺是个大村子，周围都是茂密的森林。老剑客爷进村子一打听，村里老百姓告诉他，路北这广粮大门就是官宅。陆老剑客上前啪啪啪一脚门，时间不大，走出一个白胡子老头，岁数可真不小了。您找谁呀？哎，不呀，我是安徽陆民赞的，他来拜望关九公老剑客爷。那您稍微候着，我给您去问问去。这老爷子可没说去回禀一声，说我给您问问去。那陆民瞻能听不出来吗？白胡子老头转身往里走，半天的功夫才由打里边慢慢的走出来，走到了陆民瞻面前。老爷子，对不起您，喷出去了。不呀，出去了，好吧，好啊。老剑客爷不说话了，带着徒弟宝元往东走，走到东街路南，就看有一所大殿，黑匾金字万龙殿。徒弟呀，咱们住殿吧。宝元跟着师傅住殿，又遇见一位恩师，那位恩师是谁呀？咱们下回再说。 凡人世变幻，到头来输赢又何妨？日与月不消长，富与贵难久长，今朝的容颜老于昨晚。人间繁丽自宽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？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见方 不敢抬头，只会傻傻地看着天上的星星。你就是那么的纯净，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，我的心意就变得很乱，不止为你而高兴，还为自己忧愁，只好就放你走。明白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这个爱呀，一世一生一世错不了改。我明白我明白，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，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 上回咱们说到陆老剑客爷带着牛和牛宝元去看望这老剑客关九公，关九公没在家，这样呢老剑客就带着宝元往东走，走到东街一瞧啊，路南有一座大殿，黑点金字上边三个字万龙殿。哎呀，咱们爷俩哥住店吧，那宝元就跟着吧。爷俩迈不上台阶，这伙计呢就迎出来了。伙计还没说话呢，陆明瞻说话了：“伙计呀，有没有安静一点的小宅院呢？”“啊，有，老爷子，您随我来。”就把这爷俩领到西宅院西厢房两间。老爷子，您瞧，这屋是又干净，这院还没人吵。嗯，哎呀，不错嘛。爷俩进了屋了，伙计伺候着洗脸漱口，伙计呢就把茶沏上来了。时间不大，掌上灯，饭菜也端来了。爷俩吃饱了喝足了，这宝元是个孩子，躺在里屋炕上就睡着了。陆老剑客在外屋椅子上打坐，把前面窗户跟后边窗户全支开了，这屋中挺凉快，穿堂风嘛。灯灭了，陆明瞻呢就把这大烟袋放在这桌子上盘膝而坐，把这气息调匀了。嗯，那老剑客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稍微有点风声，这动静太轻了，他就觉得房上有夜行人了。哎呀，是哪大里来的？老剑客就在椅子上往上轻轻的一提气，气贯顶梁，身轻如燕，有点后穿过窗的一下，一个燕子反钻云就出去了，上了西房啊。老剑客爷往四外一看，万籁无声，微风轻轻吹来，一点动静都没有啊。嗯，混账东西，大惊小怪的，嘿，也不知道他骂自个儿呢还是骂别人呢。老剑客有点后窗户又进来了，啊，一种武林人特有的警觉呀，他就知道这屋里边就这么会儿功夫进了人了，自然而然的低头看自己的兵刃。哎呀，坑了我了，害了我了，我的烟袋哪里去了？双肩轻轻一抖动，蹭了一下，又打后窗户出去，上了房，手打凉棚，努目往四下观瞧。嗯，哎呀，那咖喱，就瞧见一条黑影飞身上了东房。陆老剑客蹭蹭蹭拔步赶铲上去就追呀，前边这跑，后边这追，二位是一前一后就出了官家铺了。前边是一片大树林子，快呀，两个人如同电掣风驰，就围着村子这树林子里转。 一个跑一个追，追到了东方发晓了，远似中秋，沿村机场。这陆老剑客追着追着愣了，把前面的人呢给追没了。哦呀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怎么把烟袋丢了，把人家给追丢了？嗯，一世英名付与流水呀、啊！他站在林中发愣，突然间就听见旁边好像有人在睡觉，打着鼾声。老剑客屏住声息，蹑足往前走，轻轻地往前走着看。嗯，这个老头子，他发现一个老头穿着一身蓝，身上扎着绒绳，后腰这儿别着一个大烟袋呀。这个老头子坐在树下，脸冲着树，坐在草地上气息调匀，他睡沉了。这陆明瞻一想，这可是下手的好时机呀、啊，立刻施展草上飞行的上乘轻功，揉着身子就来到这老头的身背后了，食指跟中指夹住这烟袋杆儿。他可不动手，您瞧，这剑客也要拿东西，他得看对方，等着对方出入的气息正合适呢，他往出一拔，就把这烟袋拔出来了，心说我呀，我的东西要回来了。可是陆明瞻一想，得嘞，我也甭理他了，烟袋已然回来了，我别惊动他了。所以呢，陆明瞻一纵身，他出来了，趁着天光微微亮，马上回转殿房，稍微休息了一会儿，天光就亮了。这宝元睡醒了，什么事都不知道，爷儿俩呢洗脸漱口，老剑客算了电饭账，带着宝元就出来了，直接告奔关九公的家。这牛和他再不明白，他还认得这地方啊。师傅，那位老人家不是不在家吗？哎呀，现在他就在家了，随威时来，现在他回来了。那您怎么知道啊？嘿，陆明瞻心说，昨天晚上他带着我溜了一宿的弯儿啊。您看这剑客爷互相都明白着呢。不过啊，师傅我是晓得的。爷儿俩来到官宅，老剑客啪啪啪一脚门，时间不大，里边是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昨天晚上灯花报喜啊，今朝喜鹊鸣叫，定有贵客临门。紧跟着咣当一声，门分左右出了一位白发苍苍、精神矍铄的老剑客，正是金谷侠关九公。其实啊，昨天陆明瞻一来，老剑客也在家呢。咱们前面说了，那个白胡子老头说了，我进去给您问问去。就这一句话，陆明瞻就听出来了，关老剑客在家为什么不出来见呢？因为呢，他跟陆明瞻只是耳闻，没来往过。关九公一听愣了，这位老剑客陆明瞻，他突然间上我们家来了，干什么来了？所以他就告诉那老管家关毅，说这白胡子老头，我告诉你，陆明瞻跟他的师兄云龙九县周巡，哥俩是威震江南呐、啊，突然间来到咱们家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你呀、啊、就说我没在家。所以呢，老管家关毅出来了，我们老剑客爷呀没在家。他这说着呢，这位关九公早就有打后门出来了，转到夹道口这儿瞧着，就瞧见陆明瞻还带一个小伙子。关九公瞧着他跟着， 就瞧你这爷儿俩呢，进了这店房了。爷儿俩刚进去，关九公来了，问清楚了，这爷儿俩呢住在西屋两间房。老剑客爷回家吃完了晚饭，换了件蓝衫，来到店中，轻轻的这么一动，就把这陆明瞻由打后窗户引出来了。陆明瞻出来了，关九公进去了，一看桌上放着大烟袋子，伸手抄起来，由打前窗户出来，从打檐下到了东房，一晃身形就引着陆明瞻出来追。关九公跑，陆明瞻追，两个人转村子，一直转到天间五谷了。这关老剑客一想，看起来这陆明瞻到我们家一点恶意都没有，也是路过，不能失之交臂，他顺便拜访，他还带着孩子呢，那我拿他烟袋伤了老面子了，得嘞，我还给他吧。所以他把烟袋别在自己身后，估计尺寸差不多了，他往这一坐，重新睡着了。这样把陆明瞻引去了，他知道陆明瞻拿走烟袋，陆明瞻把烟袋拿走了，关九公这才回家。坐在家里啪啪啪叫门，关爷就得问呢，老爷子，我出去瞧瞧去。行嘞，这回我去吧。所以又到里边出来一阵大笑，把门开开一抱拳，陆老弟呀，仰瞻大明如泰山北斗，贵族踏天地，恕官斗接待来迟，面前领罪呀。哈哈哈哈，陆明瞻也一抱拳，我呀关老哥哥呀，九牧红明如雷贯耳啊，礼不遇时境，苦于无暇呀，今天冒昧造访呀，老兄长请你原谅哉，请。老哥俩往里走，宝元在后边跟着，到了客厅，老哥俩落座，宝元呢在后边一站。哎呀，宝元呐，你过来吧，见过你的关老伯父。牛和牛宝元赶紧跪地磕头，伯父在上，只乃有礼。关老剑客一伸手，免礼免礼，陆贤弟，这孩子是谁呀？宝元站起来了，仍然站在师父身背后。陆明瞻就把宝元的事情跟关九公说了一遍。我呀是带着他回家呀，顺便来拜访拜访老哥哥。关老剑客瞧了瞧宝元，师弟呀，何必回府呢？看见没有，我家挺宽敞啊，就在这儿教他，我看这孩子又忠厚又聪明，怎么办吧，算咱们哥俩的徒弟，我教他军刃，你教他拳脚，意下如何呀？好哉好哉呀，老哥哥呀，你的四盘刀刀艺在武林中一人杰了，还是这个孩子有造化呀。哎，我说宝元呢，你快给你师父磕头行礼吧。这陆明瞻心说，这孩子是有造化，这官也不是随便收徒弟的人呢，我也是啊，这一下是有两个剑客的师傅，宝元还不知道呢，赶紧趴地下就磕头，师傅徒儿有礼，徒儿免礼，起来吧。关毅呀，哎，你带着宝元到内宅，让他给他师娘磕个头吧。哎，宝元呐，随我来。宝元跟着老管家关毅到了后宅了，给老太太磕头。老太太一看这，哎呀，这孩子怎么这么好啊，来呀，赶紧给这孩子做四季穿的衣裳，单加皮棉呐。这一下宝元是一步登天了，虽然在家里也是公子哥，现在俩师傅一师娘疼， 好家伙，那还了得呀！宝元磕完头，到了外边大厅，选好了日子，哥俩正式收徒。宝元给俩师傅磕头，磕完头了，那就得练功了。第二天就开始练功，弯腰折腿，每天是二五斤的功夫。老哥俩加紧传授。俗话说，万丈高楼从地起，树从根处，水从源呐。36个大架，72个小架，摸腿盘腰，两位老剑客是武林的高手，这教徒弟也非常有办法，正高关九公教刀，陆明瞻教拳，这宝元又聪明，如用功接触能力也很强，刻苦用功，老哥俩催得又紧，宝元的本事是日新月异，光阴如白驹过隙，屈指算来16载了。这时候呢，陆明瞻的师兄云龙九县周巡派人呢从浙江来到关家庄，就给这陆老剑客送了一封信，叫他马上去到江南有事儿。这陆明瞻就拜托关九公，你照顾好徒弟宝元，他就走了。关九公跟宝元一直送出20多里地去，那是洒泪而别呀。关九公带着宝元回家之后，老剑客就把宝元叫来了，孩儿啊，你可都24了，你师父临走的时候跟我商量了，你离家16年了，俗话说两鸟恋旧林，贤臣思故土啊，离开你父亲这么多年，你的后母亲又不良，你父亲已然年岁高迈了，光景如何呀？啊，你呀，应该回四川去探探亲了。是，孩儿遵命。宝元，我可告诉你，天下呢，没有不对的父母啊。现在你身怀绝艺，你也该想想父亲母亲生你的徐劳之意。回家之后，不管遇见什么事，不准妄动杀念。你可要知道，杀人偿命啊！啊，弟子谨记恩师之言。宝元呢，又到内宅告别了师母，师母也是千叮咛万嘱咐。然后又打内宅出来，给师父磕完头。老爷子给宝元一口刀，验灵刀。给了200两银子，宝元确实难舍难离呀、啊。这十几年，师父师娘对待自己，都比亲儿子还疼啊。离合聚散，人之常情。16年的感情，关九公也舍不得，但是老哥俩商量好了，不能总不让孩子回家瞧瞧去吧。老人就把宝元送到村头了。宝元又给师父磕了头，师父，这回弟子跟您分手，不知何时再见呢？您跟我师娘一定要注意身体。哈哈哈！宝元呢，起来吧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了，回家去吧。啊！师徒爷俩是洒泪分手。宝元迈步任上大道，不敢回头啊，不敢再看师父，舍不得离开呀、啊。狠心往前一走，可就想家了，思家心切，想念父亲，想念两个弟弟，兼程而进。这天太阳西坠，宝元就来到牛家长院的东村口了。16年了，站在村口一看，景物全非了。哎，想往前走，又不愿意往前迈步啊！这家伙怎么进呢？也不知道家中情形怎么样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就听后边有人叫：“ 是哥哥吗？宝元哥哥，难道他是瓮中鲜卑吗？苍松跑过俩人来，宝元一看两个人衣衫褴褛，面有菜色，脚步踉跄，扑通扑通就跪在宝元面前了。两个人抱着宝元的双腿，哥哥呀，放声大哭，抖肺搜肠，双肩抽动，泣不成声了。宝元仔细一看才认出来是自己两个弟弟牛文敏跟牛文静。宝元也跪下了，把两个弟弟扶起来了。兄弟啊，怎么在这儿跟你二人相见呢？咱们家广有金银，弟弟呀，你们怎么落魄到这个地步啊？爹呢？爹好吗？文敏文静两个人哭着说出来一番情由。宝元可受不了了，这哥俩说什么呀？自从牛和牛宝元走了之后，当天在气头上，宝元的父亲牛成呢也就没找。没想到到了晚上，牛员外一问儿子没回来呀。第二天老员外才派人打听，嘿，没有音信。第三天再打听，石沉大海了。牛员外可着急了，让家人四处去找，粘贴告示，还是找不着。后来派了二十几个得力的家人到外省去找，没消息。牛成一想啊，八成叫歹人给拐跑了。仨月五个月一年两年，日久天长，老员外就认为没了指望了。没人的时候哭啊，总觉得对不起孩子他娘啊，怎么这孩子又不争气呢？嗯，就这一晃三年过去了，幸亏文敏文静非常的孝顺，能够承欢膝下。这天呢是八月十五中秋佳节，一家四口子，刁氏俩儿子还有袁文爷在花园中赏月。桂子飘香，晴空万里，饮酒赏月，人间之乐呀。老员外端起酒来，想起儿子宝元来了，抬头看了看一轮明月，啊，爹，文敏叫了一声爹。儿啊，你还记得这两句唐诗吗？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呐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呐。文敏呐，文静啊，你兄长牛和已离家三年，生死不知，下落不明，想起来内疚于心呐，可又恨他不争气。小小的年纪身染下流，到村外去赌啊，将来非奸即盗，为父怎么能不生气呢？刁氏一听就劝吧，员外呀，养不教父之过啊，怎么能让他树大自直呢？你呀是恨铁不成钢，谁叫他不学好呢？这个也是咎由自取。安人说的也是啊，原来幸亏这俩孩子挺懂事的，这俩孩子听话呀，也叫咱们二老省心。原来就别再想宝元了，就当他死了啊，这不是还有他们哥俩吗？文敏文正一听气得浑身发抖啊，这文敏就站起来了，爹，不是那回事，是我娘给害的，咱们下回再说。 西 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影，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。